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时间来到香港时间的中午12: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我是月月。 在星期一的中午，哎，咱们今天来聊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上学？其实咱们坐在这儿已经这个毕业了啊，像圆圆这样是毕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要至于说这么多很多吗？ 所以 意思，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圆圆对于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哈，为什么要开学，一定有特别特别 是 特别特别特别 梁博士 要领工资， 梁博士 要交学费。 梁博士这个是对于读书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不过在此之前哈，咱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咱们著名的朋友哈，奥巴马，人称奥关海啊，这个在美国 跟朱明琦特别熟， 是我跟他特别好。这个在美国中小学开学的那一天，这个美国的大统领同志哈，在这个 09年 开学对，在阿灵顿的这个中学哈，这个讲过的这么一篇演讲，我们为什么要上学，这个恐怕是人类的终极命题之一，为什么要上学。我们听一下这个奥关海同志是怎么说的。 When I was young, my family lived overseas. I lived in Indonesia for a few years, and my mother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send me where all the American kids went to school, but sh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keep up with an American education. So she decided to teach me extra lessons herself,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because she had to go to work, the only time she could do it was at 4:30 in the morning. Now, as you might imagine, I wasn't too happy about getting up that early. And a lot of times I'd fall asleep right there at the kitchen table.But whenever I'd complain, my mother would just give me one of those looks and she'd say, this is no picnic for me either, Buster.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can have the most dedicated teachers, the most supportive parents, the best schools in the world, and none of it will make a difference. None of it will matter unless all of you fulfill your responsibilities. Unless you show up to those schools, unless you pay attention to those teachers,Unless you listen to y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and other adults and put in the hard work it takes to succeed.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focus on today. The responsibility each of you has for your education.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好，在当年的这个美国开学日，其实开学的日子全世界都差不多，9月份，特别是9月份开学的日子，全世界都差不多。9月初，他在全美的一个电视直播，全美国的中小学生在这一天的上午都在看、这个、 学校组织观看、 学校组织观看，对，集体观摩，集体学习这个总统大人的这个开学讲话。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奥巴马开始上来先这个自导革命家史啊，这个说我小的时候在印尼， 他没有那个强调一下我是出生在哈瓦里。 这个是题外话啊，这美国人一直有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之前质疑奥巴马不是美国人，说他是出生在国外，所以奥巴马之前不断的澄清，我真的是出生在夏威夷。不过他小时候确实是在印尼长大的哈，印尼长大的， 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又是一个单亲的家庭，他就开始说，他说我妈妈这个也没有特别有钱，不能够把我送到特别好的学校，所以怎么办呢？早上4点钟。在家里给我补课，哎，这个4点钟给我补课。因此呢，这个奥巴马就跟这个美国的小朋友们说啊，说你们上学其实是你们每个人对自己啊应尽的责任。好，这个是人家对美国的小朋友说的。但这句话呢，传到中国了以后呢，就变成中国的这个中学生学习的一个样本。在合肥啊，哈，合肥寿春中学，3000名中学生在九月开学第一天，应该9月1号了哈，开学第一天就读这一篇。我们刚才听到的只是其中。节选的一段哈，总共应该是15分钟左右，这么一段演讲，说是合肥的中学生哈集体的诵读，还这个引起了 一点争议。以前我记得，比如说我的那个上小学的时候，早上也要早读，早读，哎，通常读课文啊。这个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好，现在 对你的创伤这么大吗？到现在念念不忘。 现在不是读这个了，现在读说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这个对于合肥的中学生来说很穿越啊，这个感觉，所以引起了这个家长有一些不理解哈。 对，但是你光看他这篇演讲稿，他还是写的非常好的。嗯，打出来如果是翻译成中文，3-4千字，嗯，15分钟左右的一个长度， 差不多。 其实你看他的整个宣扬的道理啊，很简单， 对， 在中国也是耳熟能详，无非是3条道理。第一个，知识改变命运，嗯，他必须强调说，你们每个人对于知识都有自己该负的责任，不要老是说国家创造什么条件，你首先你个人要懂得自己需要去学习。第二点，他讲的其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看咱从小学1年级开始教你， 没错， 举了很多很多实例，比如说这个乔丹啊，还有这个罗琳呢，这个写哈姆，写哈姆雷特，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写哈利波特，你说10几20次被这个出版商拒绝，最后呢，终于是给他出版了。乔丹投了多少次、上千次这个失败的篮，一步一步都没有放弃。 没错， 很多正能量，包括他自己，他和他老婆两个人都是出身于平民草根阶层，家里都没什么钱，也没有人上过非常好的大学， 但人家就是混出来了。 哎，但是混出来了，大家一定得这个让自己接受好的教育，很简单。第二个、第三个，他就是你是什么样，美国就是什么样， 啊， 是吧？ 啊，这个就很，最后就很这个主旋律了。 哎，最后他其实就是在爱国主义教育， 对， 但是他给你讲的就好像特别热血沸腾。 嗯，对。 但是你说在合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说我们私底下欣赏或者交流，觉得哎，这是篇非常好的演讲稿，但是3000个学生，学校给你集体组织，这又是中国式， 是有点奇怪。好的， 是有点奇怪。 首先让我震惊的这一点是，合肥这个中学有3000个新生，这什么中学？ 而且是初中哦。不是高中， 初中，好，这个中学好， 100个班， 我仔细检查几遍，我后来在安徽新闻网上面找到这篇报道，我说这什么中学能够新生有100个班，3000个学生？ 天哪！ 你说人家一整个学校3000个学生，也算是挺大的一个学校了，人家一届新生就有3000个学生，这首先就是一个很中国特色的事情。我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近几年这个学校撤并啊，撤并，所以说很多这个基层的一些学校撤了，所以说都集中到这个县镇这一级都进城了，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学校就变得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大的学校里面呢，你干什么事儿呢，这个动静都特别大。 但是哦，你要注意哦，它是一个民办中学，它不是官办的。 那也不是，这个3000人也非常 罕见。而且你要仔细想一想，它有100个班，3000个学生，每个班你除一下多少人？30个人， 还是挺好的。 是小班教学，以我们当然以中国的标准， 我小学的时候60个人一个班。 对，以中学就是以中国的标准来说，30个人一个班是小班教学， 对， 已经是。而且他这个我在网上查了查，很多网友就在问，就不是今年，不是这件事出了以后，是以前，是2010年、2010年的时候，就有人在网上问这个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就有很多人跳出来说这个学校很不错的，入学有很严格的，老师要求很高的，而且他这个校长到处去挖一些名校的名师来给他这个当老师，而且这个管理也非常严格，而且他那个有一些这个在那里毕业的学生特别回来以后注意说一件，说那里注意培养学习的效率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还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可见一斑。好，这个你看有一些创新的举动， 对， 是有一些质疑，哎，家长说或者说有一些，哎，这你好读不读，你没有读什么3字经啊、百家训什么的，这个读一个美国总统演讲干嘛？他副校长说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哈，教育的共性是全世界通用的啊，这个校长、副校长，我觉得他这个理念非常的开明哈， 没错， 非常的想得通，所以可以，我想这些学校应该不会差。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家长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当然了，这个你说别人好的东西咱们也应该拿过来，但是为什么中国或者说咱们所谓的这个国学或者这个传统的东西就没有东西可读的吗？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种文革式的语气，上纲上线，什么都给你上升到一个高度。那你说我开学这一天我总得读点什么吧？我要是读中国的传统的，他说为什么现在我们21世纪了，我们还要读？有人说我为什么21了，为什么还要读这些老三篇呢？为什么不读点新的与时俱进，然后跟我们现在连起来呢？为什么不读我有一个中国梦的 I have a dream？ 为什么不读这些呢？就大风吹倒梧桐树，总有旁人论胆长。 就是 无论你 读 什么， 都会有 问题。 但关键是，咱前两天才讨论过。上大学是不是注定失败的投资？也就说什么呢？就读书能不能改变命运？这个其实时下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讨论的一个。 你读书还有什么用？ 没错、嗯、但是现在呢大家奇怪了，你说这个读书有没有用，中国人解决不了，你还非得找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头上他来解决。哎，这很多人看了就 觉得 奇怪、 这个、最近这个冷战语言又出来了。而且特别好用，一用以后就喜剧效果。 哎，是啊，大家就想的，你说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吗、嗯、非得用人家一个描述、嗯、但是人家确实说的 不 错。不 是、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想的很明白、嗯、你去问合肥的这些中学的校长、嗯、你想让你小孩以后干嘛去，哎，这个上美国读书去，那当然了，你提前就学习一下美国学校的理念吧。 而且你仔细听一下它里面讲的，我觉得有一些是非常对中国现在的正的。比如、嗯、那个关海同事说，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家庭出身怎么样，嗯、你家里有多少钱，你爹是什么官、嗯、家庭氛围，这都不是你疏忽学业和态度恶劣的借口。 哎，这个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个中国人讲的呢。 对啊、就现在我们在讲拼爹，就是说你学的再好有什么用呢？你爹不在长的话，嗯、你学的再好都没用。 真是。 但是啊，关海就说不是的。无论你爹带不带长、嗯、你都要好好学习、嗯、你不能够把你这个荒废学业不求上进懒惰的这个所有的理由都推给社会、嗯、推给家庭， 这 哎， 这让我想到了，你这个孩子有问题不能怨社会， 嗯、 啊这个， 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没错， 是啊，你说这要是放在中国、嗯、大家一定说这又是某些人在推卸责任啊，这什么事儿都怨自己，根本就社会环境不好， 是、 嗯、很高明，他你看拿一个美国人来说的、啊、大家没什么质疑的、啊、美国人都是 还是这个美国最高元首， 没错，所以这篇文章应该是推而广之。你看，不是咱中国人讲要靠自己，美国人都是这么说的。 对，好，这个奥巴马的这一篇演讲，合肥3000个中学生开学第一天就念这个文章。哎，你说曲线救国，曲线救国，还有外国的经验，外来的和尚也能够念中国经，拿到合肥来，我估计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这些同学们，哎，他念这个时候心里面什么感觉？哎，这个到底听懂了没有？哈、啊，这个三零。话新闻，咱们今天又是在开学的还没过一个礼拜呢，哈，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中小学教材出现的变化。奥巴马的这个演讲还有一小段啊，咱们听完再接着回来。 I know that sometimes you get that sense from TV that you can be rich and successful without any hard work, that your ticket to success is through rapping or basketball or being a reality TV star.Chances are, you're not going to be any of those things. The truth is, being successful is hard. You won't love every subject that you study. You won't click with every teacher that you have. Not every homework assignment will seem completely relevant to your life right at this minute. And you won't necessarily succeed at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you try.That's okay.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ve had the most failures. J.K. Rowling, who wrote Harry Potter, her first Harry Potter book was rejected 12 times before it was finally published. Michael Jordan was cut from his high school basketball team. He lost hundreds of games and missed thousands of shots during his career, but he once said,I have fail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my life, and that's why I succeed.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咱们刚才说了合肥的中学生，好，在开学第一天就读这个奥巴马的演讲、嗯、好，为的就是弄明白到底为什么要来学校， 干什么来的， 干什么来的。好，但是这个来了学校之后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拿到这个教材里边都有些什么呢、嗯、这个恐怕又是老师好，或者说学生就比较关心的，这个老师关心我怎么教，学生呢关心我考试要考什么、嗯、那当然了，每年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语文教材。好，因为语文教材呢，通常来说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你可以讨论的东西就比较多，哈，这个里面谁进谁出，比如说常见的一个话题 是 因为大家基本上把数理化的知识已经还给老师，所以没法 讨论。不是你数理化的东西没有一个 讨论 的 能讨论， 你没有一个讨论的基础， 讨论 你没有一个讨论的基础，政治对政治你又不敢讨论。 然后历史没什么好讨论，就是那些东西，不可能说今年不讲元朝了，今年不讲宋朝了，不可能。 数理化 只有语文， 咱们也只有语文可以来争论一下。 而且媒体人干的就是语文的事儿， 对， 都觉得自己对语文是专家。 对，大家是个人都是个中国人，就觉得我这语文应该没问题啊，还真不是这样。 我先问一下你，就是你小时候每时候每学期新开学给你新课本的时候，你先干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课本数理化语文什么都发下来，你第一件干的事是什么？ 翻语文书。 樊素呢？ 好像还真是包书皮之类的，然后包好之后看看， 就看第一本看的是 语文书， 对我也是， 对，因为对语文书比较你。至少可以找到有些趣味性的东西， 就自己能力只能看看。 是这个语文每年有一个话题，就是鲁迅啊、又多了或者又少了。通常这两年的趋势是鲁迅正在变少啊，这个 在缩水。 虽然说 其实几年进进出出一直在讨论， 但是鲁迅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事实，鲁迅仍然是中学语文教材。这个当然每个地方这个教材有一些些区别，但是平均来说，鲁迅仍然是单一的。篇数最多的这个中文作家，在这个中文的就是在中国使用的这个语文教材 语文课本里的权重股， 哎，对，蓝筹股， 权重股，权重股。 好，你可以这么认为。另外一个呢，就是鲁迅的文章，虽然说他仍然是最多的，但是他还是在变少。今年呢，就当然了，又到开学又。来了这个话题说，哎，今年有一个地方是应该好像是广东了哈，广东的这个教材里边这个鲁迅的《风筝》这一篇文章呢就退出了课本，那很多这个网友就说了，这个鲁迅哎越来越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虽然说以前我们这个都被鲁迅考得很痛苦，但现在呢一想到咱们的孩子就不需要考鲁迅了，咱们又有点这个觉得又有点 不爽， 不爽 可以不 学校里面有个段子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真是 还不错，这样的话告诉你，这鲁迅又名周树人，你又学到东西， 你至少不会把它记成周作人。 对 啊，这也是很重要。那鲁迅先生的这个风筝呢，你要不是今年这个新我里面提出来呢，我还真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我特意把这个风筝找出来读了一读，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但是我不是这个鲁迅研究的专家，但是我觉得鲁迅的这篇文章啊，他是说自己小的时候这个放风筝的一个经历。首先就强调了，当然非常鲁迅式的语言，我是从来不喜欢放风筝的。 先抑后扬。 对，先强调了这个，说我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厌恶它，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吧，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放风筝。好，就讲自己小时候放风筝的故事，甚至还讲到呢自己就是把这个小伙伴的这个风筝给去折断了。这可见啊，鲁迅是一位特别心理阴暗的这个 小朋友 啊。这篇文章我通读一遍呢，你知道我觉得这篇文章放在哪儿最好？放在豆瓣上最好 啊。为什么？ 这篇文章充满了那 惨白少年，惨绿少年， 充满了这种残酷青春的这种味道。就是感觉这个鲁迅先生小的时候就童年特别的不快乐，就看着人家开心啊，我就看不得他开心，我就过去把别人的这个玩具给他弄坏了。 从小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对，然后长大了以后回想起这段日子呢，又有点 痛心疾首， 又有点这种怀念，哎呀，这个感慨逝去的青春，就特别暗黑的，特别暗黑，特别豆瓣文青范的一篇文章。所以说放在现在的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应该中学生哈，中学生的这个教材里面呢，你要说他去掉呢，我还真觉得有一点理由哈。对于现在中学生来说，可能这个过于 价值导向， 不是价值导向，有点太哥特了。 其实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真的不是很在意每年这个课文谁上了谁下了谁有了谁没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文对我来说，这个语文书对我来说就是 一 本读物，啪啪啪看完了就完了，然后呢就我的兴趣转移到别的读物上去了。至于你这里面你是通篇鲁迅也好，你是通篇郭沫若也好，对我的感觉我没有什么。 但问题是这个文章哈，放在这个教材里面，先不说这个阅读并背诵哈，这个 太可怕了， 最可怕的这一句要考试的。要考试的，你这个放在教材里面，你要考试的话，你不能不读的。 你就刚才那篇风筝哈，刚才是你的解读，你觉得有点暗黑。然后我看百度上，还真是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大家怎么解读呢？ 这么写的，这篇散文中呢有鲁迅的兄弟之情， 嗯， 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 哈， 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深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的感慨， 哈， 最后呢给了一总结，什么呢，他说鲁迅的自省先生自省精神看呢，鲁迅是言语解剖自己的，言语自省的， 嗯， 他的感慨呢是尤其的深沉， 嗯， 文章呢落脚在最后小兄弟这个虐杀这一点上呢，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哇，这句经常是语文答卷里面出现的句子， 必杀句。 哎，最后这个结论也挺有意思，说可以悟出这样一层道理。如果你探究这篇散文哈， 嗯， 他说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呢，需要科学思想来指导，只有这样呢，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后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呢，也应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只有科学思想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百度上面对于这篇文章大家都沉默了， 放一只风筝。 我一时还没有理解是怎么就转到科学治国上面的。 可是你没觉得，就咱们小的时候在答语文答卷的时候，他必须要求你一个标准答案。 对啊， 很多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语言。 哎， 你没话讲的时候，你就无限的拔高嘛。只要是向往这种价值观，你说 违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大国家奋斗， 基本不会失分嘛。 嗯， 我记得那个以前有一本黄皮淡黄皮的书，是专门给老师的。 哎，对， 那个上面就写满了这段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啊， 这个课本的什么意义。 是， 然后我们曾经有小伙伴偷偷的搞来一本，啊，搞来一本。 那时候还需要到老师那儿去偷，现在教材书店里 都 有的卖了。 我们那时候资源匮乏嘛，然后那而且那个信息是垄断的，所以我们那个靠着小伙伴搞来以后，那一学年我们的语文课过得特别充实。 嗯， 大家在看课外书，不需要再听老师。 这倒也好，老师就提前把答案发下来了， 啊， 你们就 反正就背就好了 啊。所以这个鲁迅不是什么问题， 嗯， 有问题的是这个出题的人。 嗯， 比如说这个两棵枣树这个问题哈， 嗯， 两棵枣树，哎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太典型的一个例子。鲁迅先生自己也不见得这个说这两棵枣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就深深的给他造出鲁迅他应该认为这两棵枣树是什么意思。 只欺负人家不能够为自己解释。 对，嗯，所以你看这真正有问题的是咱们出题的这些老师。 他们说之所以把那两棵枣树砍了就不有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看过韩的那个已经漏题了， 所有人一读到这个就要笑了，对吧？ 所以就笑场了，说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再要了。 因此呢，这个语文的教材哈，你这么说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小学、中学这个念的很多语文教材，唯一的语文教材给我造成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破坏了一个人阅读的趣味， 嗯， 让你讨厌鲁迅。 嗯，是 因为我后来我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再去翻鲁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真的会感慨，我说哎呀，比如说这个鲁迅，比如说像《风筝》这里面他童年啊，他这些故事，他小的时候这些经历，包括后来他跟这个徐广平的这些事儿啊，对他自己人生那种颠沛流离，我会后面会有感慨，你后面会有兴趣去读他的文章。但是呢，你之前你在没有读懂他之前，你就已经被有这么一个 空降下来一篇文章， 你就已经有一个天然的一种厌恶感，我看到鲁迅就要吐。 对， 我看到鲁迅就要吐，我反而丧失了对他任何阅读的可能， 而且 你 没有想过去探究他的一个好奇心，就对他一个损伤， 已经破坏了你对他的趣味。 哎，我没有读过哈，有这么一篇文章，就应该也是收录在教材里面，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 法 走狗》 啊，这是骂梁实秋 的， 嗯， 骂的是梁实秋。其实很多人，你说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的教育就停止在高中了。 嗯， 如果说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我的想法是什么？梁实秋一定是一个 大坏蛋， 大 坏 蛋，就是一个走狗。 嗯，但是梁实秋的这个雅士小品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对， 这个， 所以很多时候你读完高中，你会有一种非黑即白的一个价值观， 没错， 和一个判断。 嗯， 但是如果你说哪一天偶然之间你又读到梁实秋的某些文章，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被鲁迅大师骂的人原来也这么厉害？ 嗯， 其实就是你高中的受的那些教育太狭隘了。 嗯， 但是有些人也许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纠正这样一个狭隘的观念， 他没有机会， 他的教育只是止步于高中了， 他没有机会。 嗯， 好，因此这个语文，在有一个收获的前主编这个叶开先生专门出了这么一本书，他自己的说法是为自己的女儿出的，叫做《对抗语文》。 嗯， 咱们做了很多事情，在离开学校之后，要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去推翻。 咱们之前 固化在我们 灌输的，特别是语文这一块，因为这个语文这跟你的这个母语是连在一块的，你很难去掉。真的花很多时间，我自己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去忘掉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这些学大部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想起那个张三丰教那个张无忌练太极拳，就忘掉，忘掉， 真的是这个东西，反而是破坏你对文字的这个美好的这种感觉。因此呢，这个语文教材现在大家说，哎，谁应该进，谁应该出，这个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是次要的。 对， 真的，你说这个学校老师怎么教，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 语文体系， 语文体系可能不在乎你到底用谁的文章，你整个就有问题。 其实我想了想，我小时候读的课文并没有哪一个对我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也没有什么留下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流水一样 哗哗的过去了， 留下来的是金庸，是古龙，是这些，就是我 有趣味性的东西 看的其他的课外书，然后那时候还看了大量的什么侦探小说啊，英国的、法国的这些东西留下深刻，也科幻小说留下印象了。那个语文课本基本上就 可真的是有问题哈。你说其实孩子童年并不像每个人都像圆圆那么可能有条件或者有资源去读到那些书。 是啊， 如果说我的阅读范围仅仅是语文教材或者是语文读本的话，刚才说问题可能会导致你价值观的一个狭隘。另外一个担心什么吧，你说鲁迅每年都讨论的非常非常的多哈，但其实有没有真正去做一个事情，大家担心什么呢？有一种担心是觉得他太过于政治意识形态化。有人觉得啊，鲁迅他并不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批判者，很多时候呢他的愤怒是缺乏所谓的现代的一种政治常识的，但是你说教材里面通篇都是鲁迅的文章的话，会过于让现在的社会陷入没错就是培养愤青，那将来社会如果是无法控制，可能你说这是学校里面学的教材里面能体现到的，但是你现在在中国教育， 但是 你这句话哈可以反过来说，人家把鲁迅去掉了呢，你说他说哎，比如说今年刘和珍君，今年刘和珍君去掉了，哎，大家说你看现在这个孩子们让政治脱敏吧，这个连这样的文章都 没有了 、那以后连基本的批判精神都没有了， 敏感性都缺乏了， 对，没有正义了。 是，这确实是一个争议，但是我觉得现在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吧，就大家实实在在的去研究鲁迅。你说教材什么事儿，大家都接受过教育，谁都能说两句，但真正你说专业的，如果是研究所谓的这个教材的传播的威力，以鲁迅为例，大家就去研究出来说，从这个教育传播学或者教育社会学角度，你去来研究它，读了它之后，它对于国人的社会认知、知识一个结构的构筑，还有历史体会，甚至现实的应对，包括现在人的情绪，鲁迅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说如果能够拿出一个非常定量的一个研究的话，我相信说服力远远比现在每次到了这个时机大家来讨论一番，讨论翻了、结束，而且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修改或者增加，反而会冲淡大家对于语文教材一个严肃性的对待。 是，这个出题的人认为鲁迅先生讲究科学的精神，但是这个出这个题目一点科学的精神都没有，应该反思一下。三零花新闻今天咱们讨论这个学校里面啊，到底上学去干嘛，上学又要读些什么，鲁迅的进进出出每年都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休息一会儿，三零花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六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鲁迅先生的这个文章哈，仍然是最多的，但是呢正在变少，相比之下的金庸的文章哈，或者有一些大家在说韩或者说冯唐以后是不是要进入这个语文的这个进入语文的教材。其实我很想问一下，这韩的文章目前为止还没有进入语文的教材应该。他真有一天韩呢，比如说什么三重门啊，什么杯中窥人啊，选进了语文教材的话，韩对此要作何感想？这会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为什么很讽刺呢？ 韩的整个姿态就是以对抗语文教材出现的，他现在自己的文章进入了语文教材的话，他不会觉得有问题吗？ 但我觉得应该趁他还活着的时候赶快进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可以发表一下看法，这个是不是 就好像郭德纲最终也上了春晚的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你说进教材也取决于这个当局者怎么看你。你说鲁迅先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年毛主席对他十分推崇，就对他 夸奖，特别的这个高度评价，又说不仅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什么革命 家 啊、批判家呀，就是。 但是毛泽东在49年之后也这么说，鲁迅现在要是还活着的话，要不然已经进了监狱，要不然就不敢写了。这也是后来 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 哎，大家担心什么吧，就担心教材里面你怎么样都会掺杂政治性，就这个政治性一是体现在现在你选什么样的文章入你的教材，第二个就是老师怎么教。其实你说鲁迅先生哈，刚才我们讲了可能研究上面是有一些匮乏的，就你没有从完全这个所谓的科学上面去给出更加有力的证据去支持对于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影响。 但是你说语文的这个东西怎么样 也研究不了， 我觉得你教的话这个在这个国家教委给你下这个大框框之下，还有标准答案之下，你能怎么教呢？你能够像那个刚才朱明奇说，我把这个风筝先按豆瓣上面的解读一遍，解读了这个一堂课45分钟，前这个35分钟都是豆瓣似的， 即使 最后10分钟说现在注意啊大家，我们画下考试重点，其实它是这样的巴拉巴拉巴拉科学什么什么的， 这个对于学生的要求特别高， 颠覆太分裂了。 你看即使老师他不是正面的教，可是现在学生你说接触的信息来源这么多，他如果一上网你出一道题，我在网上随便一搜，如果搜到豆瓣帖里面，它完全是一个颠覆性的，老师你得有本事去应付它。 对， 如果你只是对于它的教材里面就非常空洞的一些无谓的抒情的一些理解化的太表面，就是老师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水平和这个能量去反应接触现代学生抛给你的各种招和球。 哎，我们回头看我们第一趴讲的那个就是让大家读奥巴马那个老师，是那个老师本身是个语文老师，而且他是有30多年的号称有30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的，而且他曾经在中国教育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教育不应刻一个模子，就讲的是我们不应该千篇一律，不应该就是用同样的规范来规范这个小孩，应该给他们多样化的这个方式，让他们自主发挥自己的个性什么的。 这个说都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很难操作。你比如说其实大家现在这个国际的交流也很多了，都知道有一些其他的选项是什么，比如说文学的这种教法，你哎我可以不用教材，我就给大家列一些书目，你这个学期所有人读完这些书目，每个人交一个什么这个读书报告，或者上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演讲哈，那可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文学。但是关键问题，你考试怎么考？高考的话，你这个所有人这个问题回到最后，比如说合肥的这些家长，我估计他脑子背后想的就是，哎，我可以，当然可以平时读奥巴马的这个演讲，但你考试的时候，你国家教委高考里面不会以奥巴马的演讲做题啊，那你到时候考试怎么办呢？因此你最终你如果还是要有这个高考的这个，高考其实是一扇很窄的门，而且这个门是有一定形状的，你在前面教育的时候你不设定模子的话，你最后怎么保证每个人都能过得去高考这扇门呢？ 对，所以就是个标准能不能跟随教材一样与时俱进，尤其是在作文的体现当中，高考作文。 是 你说刚才讲的奥巴马的那篇演讲词，如果你真的是把它跟文学拉上关系，它就是你说你语文到了以后所谓的步入职场时候，能不能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写一篇像样的致辞，让你说一个不管是开学典礼开工典礼各种的什么婚礼呀、节庆呀， 我可以告诉你不能， 你能写出 这些像样 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就你不管是领袖还是家长还是所谓的商界的一些老板们都写不出来，所以这是现在语文教学的一种失败吧。你说能有几个人能写出这种像样的一些段子啊，或者一些比较有古典式的对子，应该是对子，或者是一些古典一些的这个用词，你说现在估计都是丧失这种语言功能了。有人就讲了嘛，我那个知识水平最高的时候就是高考的时候，各种的语数外什么物理化学生物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处于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你说放到之后几年工作了，你很多基本的常识都给忘了，基本的用语。奥巴马这篇他其实非常平实的，但是有人就觉得文学它就是平常嘛，就是你不要去找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去这个堆砌它，你只要把你平时的一些感情和故事讲得出来，并且是有逻辑的联系起来，它说明什么？就是一个基本的品味问题，可能还是 品味问题， 品味和旨趣问题。所以有人就觉得语文教育应该是一个美文教育 啊。 我可能对于知识上我没有对科学那么高的要求，但是语文教育你会基本上培养一个孩子所谓的语感，很虚啊。 你看得出什么是好文章， 什么是 好文 章，什么 是 坏文章，什么是好的语言， 这些东西是需要你提高大量的阅读量来这个。 你这前提是你有大量的阅读。 其实我刚才那个樊素说啊，并不是每个人像我一样有条件，我没有条件，我。 我念的书都是从 有经验 不是，我是这样，我觉得比较一下，我念的书都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而且那个时候学校是允许你每个星期去借一次书的，而且图书馆里的书都是一些什么都有，你可以随便借的，什么甚至武侠小说好像都不让看。 对，那前提是你得有图书馆吗？ 第一，我觉得图书馆每个学校应该都号称都是就硬件设备，现在应该只会更好，不会更差。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补习班，没有那么多就是要求你在学校里面死记硬背上班的时间。我们有很多大量自己时间，你可以自由支配的， 是， 所以你才可以有时间去阅读别的东西。 我最近看了这个凤凰网哈，有一个策划非常有意思，叫做“说给孩子”。其实呢，这个东西哈，有的时候你愿意把什么东西交给孩子，这个就体现了你最大的一个人生的价值的指向。这个其实变成了一个道德的问题，哎，我把究竟把什么东西留给我的下一代。这里面请到了很多的这个名人好来谈自己对于孩子的一些教育理念。刚才圆圆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哎，关于你时间哈，你其实我课外很多时间自由支配，这个呢其实有跟有一个人讲的这个差不多。金星讲的就是他怎么教孩子，他里面讲到有个很有趣的一个交换哈，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前一二三年级之前是成绩不好，他的成绩全班都落落后的，可以是倒数二三名的。他可能会很沮丧，就觉得跟同学们比较起来，觉得好像有点自卑感。我说你有什么可自卑的呀？我说那咱俩掰扯掰扯呗。我说的，你回家以后，你妈妈给你报过任何一个补习班了吗？他说没有。你回家以后写完作业你干嘛？他说我玩了，我看电视了，玩游戏了。我说对。那你的同班同学干嘛？他们补课，请个老师来补课。他们写作业写到11点多钟，你是9点半按时睡觉的。你拿到了60来分、70来分，人拿到100分，你有什么可不平衡的呀？你要的是快乐还是要分数？他说我要快乐。啊，我说你要快乐，想要快乐，到拿到分数你就觉得有点不甘心。我说世界上不这么分的。那个孩子得到的分数他没有快乐，你得到了快乐没有分数，你想想很公平。我说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没指望我孩子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天才，什么大的工程师啊，一进名牌大学，没有。他该得到的，在年龄当中他该得到的知识，正常跟着孩子走就可以了。学习成绩，我跟他说，我有个比喻，说的60分，为什么要给个60分线的分数线呢？就像人游泳一样，你浮出水面你就淹不死，能喘气儿就成。在中国教育体制没有完善之前，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接受这种应试高考、应试教育，他选择他自己的生活，希望他学一个善良的人，健康，比较正吧，带一个正的一个价值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寻找或培养自己一种生存能力，无论做什么，只要自己能养活自己就可以。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著名的这个舞蹈艺术家金星妈妈，好，这个说自己教育孩子的这个观念，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意思。 下流的人生观，这是 什么？ 就是往下游，我不是往上去争取，而是你看60分， 游和流，要不然 这60分淹不死就行。 对。 这么你这么一说呢，你现在去回想哈，有的时候这个学校里边，哎，你说比如说咱们不说60分跟100分的区别，比如说80分跟90分的区别，差10分，你可能每天就得多花2个小时。 同学，高考差1分就已经几千人出去了 啊。对，你这么一 说，你 说 了半天，这是因为他妈妈是金星，他们家有点家底儿，可以这么说了。他有一个环境允许他儿子或者他女儿可以就是稍微小奢侈一下，在童年的时候，如果是家里面都是双职工甚至下岗，有一个下岗了，然后家里很这个不是很富裕的话，需要靠这个刚才关海同志说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那就不是60分了，那就不是靠60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你的这个家底儿还是取决你这个水本身有多深。 对，没错。 好，这个 你妈给你先穿了一个救生衣，你就可以那瞎滑了， 所以你60分就可以淹不死了。 对， 他的命运也不需要太改变，就按现在怎么着也不会太差。 对， 你这个道出了最后还是中国家庭的真理。最后还是得看， 很悲哀，其实是很悲哀， 你得看你父母是谁。 是， 哎，这个说说 太残酷了， 这非常残酷哈。所以这个倒也是一句真话，这个各位同学们在选择你上课要不要听讲之前，先考虑一下你爸妈是谁。这句话是一句我自己 准备好救生衣给你。 对，哎呀，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有点非常不忍心，但是我怎么想我都没有办法反驳我自己的这句话，这就是现实。好吧，好，今天竟然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好，直接进有话直说。 好，这个有话直说，咱们来说点 别的，在日本，在上周末哈，东京获得了这个2020年这个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东京在1964年成功主办了这个奥运会之后的第二次主办了，又得到了奥运的这个机会啊。因此很多人在说哈，日本这个得到了这个奥运的机会，那当然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对于日本尤其，日本呢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呢是跟邻国的这个关系了啊，日本和韩国啊，包括还有朝鲜啊，这都不是特别的对付。另外呢，日本最近闹这个福岛的这个核灾哈，也是他奥运会申办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坎儿。那最后证明他是迈过去了，但是能不能够通过奥运会哈这个机会，一方面改善自己的这个国际恐怕是外交上面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呢改善日本这个国家，或者说特别是东京这个地方，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形象，对于日本来说是不是这么一个机会？奥运会哈，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已经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启动了。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9月8号的北京时间凌晨4点，哈，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地呢，就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揭晓。经过投票，日本的东京击败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的马德里，获得了主办权。那有这个分析就认为，东京能够一直处于领先，并最后胜出呢，最大的功劳当属首相安倍晋三。好，他在东京有45分钟陈述的最后时刻，安倍自己是发表了这个演讲，也是为东京赢得最后的这个主办权是奠定了基础，首相亲自上阵。这个呢就跟上一次东京在这个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当时是民主党政府哈，有一点这个好像有点袖手旁观的这个意思，形成了很大的分别。因此有人说安倍晋三是这次日本申奥成功的最大功臣。 倒是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说日本申奥成功不在于东京的自身的优势和日本政府的支持，而在于什么呢？两个竞争对手太差了。其中一个对手西班牙，人家的口号叫做节俭办奥运， 就是咱没钱了， 没钱你说来凑什么热闹。第二个这个 伊斯坦布尔 就说你的国内的局势实在是太不稳定，这在安全上是存在隐患，但是东京有一个硬伤，怎么样去处理核辐射的污水泄漏。 当然了，这个东京现在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当然这个很现实的就是这个福岛的这个核问题，还有非常严重的后续，这事儿没解决干净。所以说呢，你说这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到东京去比赛哈，他不能够不担心到时候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很现实的一个环境，还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之后，对外的这么一个右转的姿态啊，要修宪，要这个扩军，包括跟这个中国、跟韩国、跟朝鲜在一些周边的这个领土啊外交问题上也是不断的大小摩擦，也是不是会影响他接下来主办哈这个奥运会的这么一个路程，他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改善他的国际形象，不管是在外交还是在安全方面。那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东京能够这个抓住这次机会啊，改变日本的形象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已的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了。 好，来自广东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你好， 郑先生，您怎么看东京这个获得2020年的奥运会主办权？ 获得这个主办权并不能够改变日本一向来敌视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且他们现在呢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我看来，必须主要还是要向我们的军事权精力与我们的发展相配套，主要是我们要自己强大起来才是最有力的，才最有这个力量。 嗯，您觉得这个日本主办奥运会对中日关系的改变没有什么帮助？ 没有，因为我们不要存在任何妄想，因为他这个应该说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 嗯，好的，听明白了。好，广东的郑先生好像不是很有信心。好，来接下来听一下，哎，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呢？ 啊，我听刚才的观众的发言，嗯，跟这个央视那个乌龙那十几条差不多啊，中。 嗯， 完了呢，我觉得日本申办那个奥运以后，我更关心他和中国的关系。2002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当时你还记得吧？陈水扁搞独立，台海很危机，有人说陈水扁想透着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搞独立，是吧？结果呢，北京奥运会开的时候，台海哪还有危机啊？连战吴国雄都坐在主席台上了，是吧？ 嗯， 所以我现在的中日关系紧张，我希望呢，2020年开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中日还能友好。当然，两国人民友好的，还需要我们政府人民努力。而且呢，我觉得呢，开东京有奥运会呢，对中日两国经济都有好处，是吧？日本的技术对我们很重要，比如这次全运会 U18 那教练去。郭亚军教练全是日本教练，是吧？ 嗯， 有了日本技术，咱们经济转型，中国的市场对日本也很重要。而且一体化的今天，我希望利用奥运会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中日韩四贸区建成。什么上海四贸区，那纯属自娱自乐。只有在东贸自贸区，咱们的东亚自贸区成立了，咱们才能和东盟搞10+3，那就是全世界中国这就是亚洲这个东南亚这个，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自贸区了，那多牛啊！最后呢，我说几句话可以删掉，就说呢，如果日本形象真像国内说什么右倾、什么军国、什么和邻居搞坏，怎么还那么多高票当选？我真不希望为那几块破大石头，不要伤两国人民的友谊了。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好， 咱们要跳出政治，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倾向。 哎，不过赵先生提出了一个 双赢了 这个假设哈，说东京的谁都知道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哈，但对于周边的国家或者对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有什么影响？这个好像之前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日本举办这个奥运会，哎，对，比如说韩国啊、中国啊，这个经济会不会有一点这个刺激的作用？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 话 题。 好，接下来是来自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东京举办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对于日本这个形象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首先，我对日本人民表示真诚的祝贺，同时希望日本政府和人民能够把握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契机，成功举办一个祥和、公平、友谊的盛会，拿出诚意，让世人看到一个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日本，一个崭新繁荣的日本。不要像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举办的那一届与世界和平不相符的失去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会。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爱，不要有战争，不要有仇恨。最后，我祝愿东京奥运会能够圆满成功。 好， 向所有参与和为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做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好，谢谢安徽的于先生，这个每次的发言都非常的有诗意， 这听着像申奥的发言人哈， 或者像外交部的发言人，我觉得这个于先生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下，非常厉害。每次讲话都我注意到了于先生这个。出口成章特别厉害。接下来是来自广东的江先生哈。江先生你好。喂。 喂。 喂，江先生您在线上，您怎么样看这个东京成功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 哦，他东京成功奥运，他只不过就是比土耳其比西班牙他们啊财力大一点多一点的，就是这样。 嗯，您觉得主要是因为对手可能不是特别强？ 是啊，你看在土耳其啊，东乱分围，这不可能啊。举办了，西班牙财力又没有，对于申办那个的奥运的话，肯定要支持顶着不住的吧，是吧？有了日本，这财力啊比较过得去，就是这样了。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日本它？如果说在举办这个奥运会这一下哈，能不能够改善自身的这个国际的形象呢？在比如说这个核安全，包括它的一些跟邻国的关系。 他日本呢在申办这个啊成功这个方面体育方面，他只能够在体育方面起到那个形象，但是对他那个二战侵略者的形象他是改变不了的。 嗯，好，非常感谢广东的江先生哈。这个说现在的问题可以解决，历史的问题恐怕通过奥运会没有办法解决，这是江先生的意见。 东京不要高兴太早，还是认为对手不济啊，才导致。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必须公平来讲，你这个申办奥运会就是有的时候时机也是非常重要。 嗯，但是现在安倍说的好听嘛，他说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奥运精神理解的非常深刻 啊， 要把这种奥运精神传递出去。 好，最后是河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刘先生，您怎么样看东京是获得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他获得奥运会申办国，他成功以后，对他的经济、政治都是比较有影响的。 什么影响呢？ 他体育，哎，应该能够提升他的这个安倍晋三执政的能力。另外，他经济也是一个增长，但是体育是无国界的，对不对？ 体育无国界， 但是我们，哎，我们的中国呢，应该就是我们的宗旨是，就是说，那我们的主权也是不可争议的，对不对？对，钓鱼岛。 嗯嗯，好的。谢谢河南的刘先生哈，这个觉得奥运会当然是对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地位是有帮助的哈，但是这个跟钓鱼岛这个中国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老是提安倍晋三，现在是2013年，真正的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是2020年，还有7年， 没错， 7年之后呢，安倍早已经下台了， 哎，这也是， 所以呢，这个估计，但是要看他现在种下的果，到时候。种下的花到时候会开出什么样的 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这前面要是种下恶果呢，后面也不好过， 嗯， 啊，因此这个还有8年哈，这个8年不到一点的这个时间，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我就个人比较关心日本的这个福岛的这个问题哈， 嗯， 其实你看到时候这么多运动员，他的食品啊，这个空气啊，水啊，安全都是一个大问题，你这个基本的健康没有办法维持奥运会，更不要谈竞技了。 是，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再会。